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Power Music。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Nothing's gonna hold us back. Say hey if you're with me. I know you know that I think you're beautiful, baby. I do. With stars in my eyes when I hang out with you. So let's take this city. Say hey if you're with me. I got you now, I got you. Finally, I got you. I got you now, I got you. Finally, this is our city. OK， 我们说世界上的万物呢都存在着某种特定的联系，个体散发出来的魅力呢能够使其个体乃至整个群体产生共鸣，并且呢存在着彼此的默契。那这种微妙的默契呢就是潜意识里的吸引定律了。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Hello， 大家好，我是琼辉。接下来呢能量音乐我们就正式开启喽。下面为你推荐的是来自 Awaken 乐团带过我们的一首歌，那就是吸引定律了。AwakenF 男团呢继首支的抒情单曲 Stay With Me 之后呢，那所有的成员经历了2个月的 的打磨，创作了吸引定律，尝试了与以前迥然不同的 pop 舞曲的风格。这是一首讲述了冥冥之中歌者与听众之间通过某种微妙的内心感知嫁接了精神契合关系的一首歌曲。所以那么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 As a Weekend F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吸引定律，讲求情。 拥有新的生命感，让时间去试探，可以让失落的一切色恢复，然后跳动一直的脉搏，是否没下集，我和你之间存在一种吸引定律，距离反而让我们更近。 So I can see you will touch me。 解开所有封印，让彼此灵魂撞击， 就好像两个流星撞在一起，冥冥中碰撞出最特别奇迹。 这是一首律动感非常强的歌曲啊，延续了他们一贯的风格，节奏和旋律形成非常鲜明对比的一首动感的舞曲了哈。没错，大胆张扬，魅力四射，这样的感觉你还喜欢吗？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这种感觉继续下去啊。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火箭少女101的一首歌曲。那相对于创造101拼命 up 三个月的洗脑呢，还有卡路里里面燃烧我的卡路里这样的歌词的洗脑呢，青春活力的感觉一直是他们的代言词了。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 Rocket Girl 呢，也可以听过之后让我们会跟着他们不自觉的一起来抖一抖腿，然后晃一晃脑袋。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吧，来自火箭少女101带给我们的 Rocket Girl， 掌声有请。 Hush, hush, hush. 我还有两个亿。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说戚薇呢，在2018年的全新单曲《一冷一热》呢，在10月26号，也就是她的生日当天呢，是正式的上线了。久未推出音乐作品的戚薇呢，这次邀请到了自己的好友，也就是知名的音乐人许嵩包办了词曲。那许嵩透露呢，这是他在看完戚薇主演的热播剧《北京女子图鉴》之后所产生的灵感了，量身定做了下面这样的一首关于逝去爱情的一首歌曲。忙碌的时候呢，对于人生呢无暇感叹，闲暇的时候后呢，将会回忆杀的名不虚传。经历到某一个阶段呢，我们开始明白心照不宣了。所以呢，听听看这首歌，来自戚薇的《一冷一热》，掌声有请。 爱着的时候，地球没你就会不转；分开的时候，多些雨就如此浩瀚。没有原则问题，也没弄得太难。愚蠢了大局，烟火下布满泪光阑珊。忙碌的时候，对于人生无暇感叹，闲暇时临江回忆杀的名不虚传。经历到某个阶段，我们开始明白下堂欢火会淹的冠冕，心照不宣。你懂我的冷眼，雪藏所有脆弱的细节，冻结回忆，言断思绪，不让情绪浮面。若长夜降临，心头火光不灭。忙碌的时候，对于人生无暇感叹，闲暇时临交回忆下的名不虚传。经历到某个阶段，我们开始明白摘下堂皇后灰暗的冠冕，心照不宣。你懂我的冷眼，雪藏所有脆弱的细节，冻结回是不让情绪覆灭。你懂我的热烈，让过的每份情感都真切。若长夜降临，心头火光不灭。所有脆弱的细节，冻结回忆，言断思绪，不让情绪覆灭。你懂我的热烈，让过的每份情感都真切。若长夜降临，心头火光不灭。若长夜降临，心头火光。 Thank you.

着天真的期待，我们的未来不再是未来，用冷漠来惩罚我闪躲的关怀，关怀。站在海角天涯，微风吹乱了

上的一首歌呢是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的第一天啊，是飞儿乐队孙燕姿还有五月天一起写的一首歌曲。好朋友呢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可以互相的分享快乐还有喜悦甚至是忧伤，但是呢却从不过分打扰别人的生活。没错，人生呢能够遇到这样的一群朋友呢，不管是其他方面有多么的不尽如意，心里呢也会非常的慰藉的。那所以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呢，自己一个人可能想不通的时候，那找一些朋友来，也许答案就在面前咯。好了，能量月我们来继续吧。下面呢是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推开潮推出了新歌《连锁反应》，歌词带有明显的哲学色彩，讲述了一场由选择引发的随想。选择就像人生中的很多个路口，每一个路口都会引发连锁反应，灵魂做向导，引导你去看不一样的风景。反过来讲，你要看怎样的风景，都得自己找出路。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催开潮连锁反应》。 要走，每个路口看似难以回头，每个机会在转瞬间溜走。话虽然如此，依然难以接受，像身影自己背对着人潮走，命运一次太过简陋，戏剧的瞬间总在选择时浮现。Can do action, so easy to guide. Show me that way on my mind, and then we'll feel more alive. Can do action, double agent knife. Breaking from outside is true, breaking from inside is my life.难以回首，有些灵魂在惯性中溜走，一种担忧我们感同身受，两种路线让我感到内疚。话虽然如此，总有人不接受，路属于自己，该选择怎么走，命运一次太过简陋，瞬间总在选择时浮现。Can do action, so easy to guide. Show me that way on my mind, can never feel more alive. Can do action, double agent knife. Breaking from outside is true, breaking from inside is my life. 我还有两

这样一首歌曲呢，陈立农《我是你的》在编曲上呢是十分的简洁，木吉他和弦乐的电吉他与键盘呢是适当的点缀配齐而不复杂，反而呢陈立农的声线的特质呢是凸显的淋漓尽致的。在具有意义的18岁，抛开对流行的追逐，《我是你的》似乎呢也体现出了他安静沉稳做音乐的一面，也希望他未来呢能够越来越好吧。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为大家安排的也是一首深情款款的歌曲啊，是来自张信哲带给我们的《友情世间》。没错，人的感情呢，其实有各种的层面啊，它涵盖了各种年龄，它串联起了过去、现在还有未来。人世间呢，太多的美妙，唯有爱过呢，才能够永恒。这就是这首歌所要表达的一种主题了吧？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在今天工作日当中送给大家，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忙碌的心得到一丝的安慰啊。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呢明天再会吧，拜拜。 我只记一颗两颗三颗贝壳，有银色金色灰色紫色白色，是你的我的他的还是谁的，曾被人提过走过踩过扔过捡过，未来现在多少蹉跎，唯独没爱过。又过了一天两天三天五天，我数着盼着那时针分针秒针一圈又一圈，就这样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不知多少年，啊多么美丽啊一梭，多么美丽啊一梭，恋过痛过所三颗贝壳，分不清你的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又过了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不知不觉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百年，我们共数一圈两圈三圈五圈百圈还有无数圈。